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猎鹿帽，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之中，嗅到那味道。 城市的氛围围绕，演绎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带着一个的味道。 所剩真的不多， 越不落越不落， 据说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就是不落越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越不落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大家好， 众所周知，英国的医疗体系不但是全球最好，也是免费的。那么该如何来理解这所谓的优秀与免费呢？在英国，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医生 GP， 如果个人生病了就要去看 GP， 那么专科医生与 GP 有什么不同呢？英国的药与中国的药成分是不是也有所不一样呢？一起来听听特别邀请的专业医生的介绍吧。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老朋友 Lindsay 曲佳。那今天呢，请到两位新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是古医生，一位是 Tiger。那么请两位给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 Tiger， 我在英国生活了13年，然后今天很高兴能来到 Lindsay 的工作室，跟大家聊一聊英国的一些衣食住行的问题。 嗯，古医生。 大家好，我是古迪，我在英国的 King's College Hospital 做 urologist， 然后在来之前我在中国做医生。 那今天呢，请到专门的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肯定是要聊一下这个英国医疗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哈。其实关于英国生活这一块，这个看病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的，但是万一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那总得到医院去。 这个去看一下，打个招呼嘛。那今天呢，就要请古医生给大家多介绍一下哈。那我想问一下古医生，就是你在中国也工作过，在英国的医院也工作过，那你觉得这个英国的医疗体系有什么特点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英国的医疗体系现在拥有的这个叫做 NHS 制度，是个国民保健服务体系。 嗯， 它好像是在1950几年建立的，也就是二战之后。当时呢，英国政府就很有钱了，所以呢就给大家了免费的医疗。 嗯， 所以拿他们跟我们国家来比呢，有点不公平，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发展中的国家，政府还没有那么多钱。嗯，所以我相信 NHS 在目前为止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国民保健体系。 你刚才说这免费，就是这个看病的这个福利啊，它是指免费到哪种程度？就是看病生病了不要钱。因为我可以作为自我介绍啊，因为来英国这么多年呢，我还没有去看过 GP。可能朋友会问一下 GP 是什么 ？GP 就是医生，对吧？就是 general， 就是泛泛的医生。 GP 就是 general practitioner， 也就是社区医生。 嗯， 我们指的免费呢是完全免费的， 嗯、 包括。按照政府层面来讲，只要持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在英的护照，你就是所有的看病就是免费的，包括你看牙换个镶个金牙，完全免费的，你把所有牙换成金的都可以，是完全一分钱不用的，包括上到装胰岛素泵、装一个助听器，或者说你骨头骨折了给你打钉子，涉及到几十万以上的费用，依然是完全免费的。 可是我矫正的牙齿，他收了我费的。 您矫正的牙齿可能一是选择了比较高端的耗材，或者说他知道您是非贫困人士，比较有钱的，或者您插队了之类的，这样子才会收你钱。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 GP 看，我没有到那个 NHS 去看，可能就到牙医去看的这个矫正牙齿。 总之，只要您在英国生活，很重要的就是去，社区您自己所在辖区的 GP 去报到，这样子你就能享受到 NHS 的免费医疗了。 嗯，其实刚刚朋友们在想，就是说免费，其实我觉得也并不是纯粹的免费，因为现在，对于要来英国生活的人，要申请这个签证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要求你会支付这个 NHS 每年有一个费用， 它叫 IHS， 就。Immigration Health Service， 对对对 ，surcharge， 嗯， 这个费用是2015年， 嗯， 应该是2015年的 开始， 嗯，就开始实行的。 对， 所有申请到英国，短期旅游签证不需要， 嗯， 那么所有来务工的，像 TIR2 来这个上学的， 嗯 ，TIR4 的 General， 嗯， 还有像 TIR1 的这个 Investor 和这个企业家移民。他们都是要去交这个费用的，费用不等。以企业家移民为例呢，它是5年的一个 program，先给你3年，然后续签之后再给2年。 嗯、 那么前3年，家庭成员如果是一个3口之家的话，每个人要支付700英镑。 哦。 那么3口人就要支付2100英镑、 嗯。 这个费用是你在你申请这个企业家移民申请签证的时候， 一定要支付， 在线填表的时候必须要交的。你不交这个费用，你就没有申请签证机会。 对， 所以说，无形中吧，就多了一笔费用支出。 嗯， 但是跟美国跟很多国家相比，我觉得英国的 NHS 还是物有所值的。 嗯， 你平均下来一年100多镑，但是你们一家人看病不用再额外掏钱了。 嗯， 对吧？ 对，其实好像学生是1年150镑。 学生是150，是现在那种18岁以上的，18岁以下现在是不交的。 对，然后像还有其他的，好像是200镑一年。 好像 child 是120，我这个还要再去看一下那个网站。但 general 学生肯定是150一年，现在。 嗯， 对。 那就其实对于我刚到英国来读书的时候，我也会有个疑问，就是哎。刘老师就说你要注册 GP 啊，我想 GP 是什么东西哈，然后就隔了大概1年多2年我才注册的，因为我朋友说他这免费的医疗服务为什么不享用，而且就是说假如生病的话你必须要去找到你的社区医生，就是相当于每一个人就是对应一个医生，或者一个医生他管着好几个病人是吗？好多个，就一个医生下面有很多个这个病人名单。 哦，是 GP 是吗？ 对对对， 是，但是他涉及多少我不清楚，因为我跟 GP 打交道只限于我写信给他。 OK。 他把有需要看专科疾病的病人介绍给我。 嗯， 这样。 哎，那 那骨医生就是专科医生了，对不对？ 是的。 那病人和你又是怎么一个产生联系呢？ 那病人首先是去看自己的 GP， 如果 GP 发现这个问题是他简单处理不了的，是需要专科医生介入了，或者说需要更高级别的检查的，他就会把病人 refer 给我，转诊给我。 嗯，那像找你看病的话，病人要支付费用吗？ 完全不需要。但如果我开处方的话，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开处方，他要付8磅的一个处方费交给 pharmacy 就行，不管这个药是什么， 多贵， 不管这个药多贵，通常一般是只能开2周。那在 GP 那边呢，就是可以开到3个月，所以在 GP 那里开药就会更划算一些。只是8磅而已。 就8磅就包含了药的费用。 Everything。 OK。 这个我有亲身的，2011年的大概就是春节过后，胃疼，我胃。应该是这么多年也是唯一的一次胃疼。我当时应该是去看了 GP 当时让我去拿药，那个药的价值我不知道，但是我吃了很久。后来我回国以后我才知道那个药在国内卖的是挺贵的，人民币怎么也要差不多200块人民币一盒，并且还不一定是这个牌子的，不一定是进口的。我估计我那段时间吃药准备吃了有2-3千块钱吧，但是我其实只支付了那个 骨 医生说的处方费。对，我只需要支付处方费，这就是，即便你真的交了一点医疗保险，你其实也不吃亏啊。当然，我们不希望人生病啊，就是你生病长灾，这是人在所难免。你有这种情况呢，它是有保护的，有保护的。只要你，并且你去看 GP 不用出示什么签证，不用出示护照，你只要是你到一个地方成为居民以后，你注册就可以了。对。 哎，但我为什么有个疑问哈？曾经有一年，我牙疼，疼得非常厉害，然后呢，我就去，我忘了谁给我开的止痛药了，好像就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医生给我开了止痛药，好像他买药还不在医院买是吗？他要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一些店铺，比如说 Boots 去买这个药。 对，这个叫 pharmacy 也可以 based in 在医院里面，但它就是 pharmacy。 然后我去买了那个止痛药。我想问一下古医生，是不是英国的药和中国的药成分有点不太一样？ 要具体看什么药了。 对，我跟你说一下，我买了那个止痛药之后，我吃了以后，我躺了16个小时，就属于我完全四肢没有办法动弹。因为其实在国内也吃过止痛药嘛，但是药效没有这么大的反应。然后我吃了那个药之后，我觉得我明显觉得我的大脑是要比平常要慢了大概6拍。 您吃了几粒？ 1粒。 其实作为传统的这种安赛类的止痛药来说，英国最常开的 ibuprofen、paracetamol 这些都是在中国，可以说不好听的话是有点淘汰的药。它的副作用可能会有点大。能省钱的地方 NHS 还是会省钱的，但在中国是因为把医疗推向了市场化，那么医生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会给你开比较贵的药，同时它会副作用会少一些。所以您像您提到的这个全身乏力的症状，16个小时会了 动弹不了， 这都是安赛类的一个副作用，安赛类止痛药的副作用。 就是说它这个药劲儿太强了是吗？ 这跟您个人的体质有关，还有跟你本身的疾病有关。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在英国有 NHS， 也就是国家医疗体系，同时还有私立医院。那么英国的 NHS 与私立医院有什么不同呢？既然英国的国家医疗体系是免费的，那么一大特点就是要排队，而且排队是要按星期来算。在节目里，古医生也给中国听众出了小妙招，能够快速在英国看病哦。 好的，那么刚才呢就说到，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在听到这个 NHS， 就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国家医疗体系哈。那么还有这个私立医院，但这个私立医院的话呢，和这个国家医疗体系相比起来的话，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了。就首先就是贵，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可能服务是不是也会更加优质？ 要讲这个我就得讲到历史了。 okay, 不好意思，因为一开始是 NHS 刚建好的时候在1950年，那最早的私立医院呢也是大概同期时期建的。最早私立医院是中东的这帮土豪们建，因为他们很多病人有肝吸虫，有乙肝，他们就很容易得肝癌，并且需要换肝。那么很有钱的人呢，就首先在这边建了医院服务他们自己人，然后逐渐就变成了这个一个雏形。那到现在呢，确实是你看私立医院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排队排得快一点，它也有自己的一套 service system， 那就在私立医院内部，比如说 HCA 这是一个 healthcare 一个大的一个公司，它自己排队 ，NHS 是一个大 NHS 来排队。 OK， 那其实说到这个私立医院的话，我觉得当比如说我们去这个 NHS 看病的话，就是挂号也是不需要钱的，应该是免费，对不对？ 你说 NHS 吗？ 对 ，NHS 是从 GP 转过来，你当然不用钱。但是您去私立医院看 consultant 的话，你见一面的话要800镑起。 对，好像挂一个号是150或者200镑起。 对， 这只是挂一个号，然后呢，让医生帮你看一下，可能听诊一下，那么就是刚才古医生说的800镑起。 对对，是这样子。 因 为它 NHS 的设施也允许私立医院来使用，因为医生还是我们这些医生。我们同时在 NHS 服务，也同时可以受聘于私立医院。那如果利用 NHS 的设施在周六周日看门诊，这种是比较初级的私立系统，那你付的钱就少一点。如果你直接去伦敦 Bridge Hospital 最顶级五星级酒店那样的环境的话，那你付的钱就更多了。 所以就是这个英国的两个医疗体系的特点哈。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来吐槽一下了，就是说这个不收钱的这个 NHS 这样一个体系和收钱的这个英国的私立医院，他们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就有这个吐槽的地方了，就是说在英国呢，假如是生病感冒了，比如说如果是我生病了，那我感冒了，我可能就会去吃药，吃很多从中国带来的药。但是很多我看到身边的朋友呢，英国人的话，我会很佩服他们的这个耐力，他们就硬扛，绝对不吃药，然后也不会去看医生，因为他们对我说看了医生之后基本上没有用，因为医生就只会告诉你，你就吃点维生素 C 吧，多喝点橙汁儿，然后回家休息。 我给你两个评价。首先您刚刚都提到了耐力这个词，那么在英国的单词里面，耐性跟病人是同一个单词，叫做 be patient。 您既然是个病人， please be patient， 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第二，中国人觉得在英国看病不方便是相对而言，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看病太方便了，中国的医生非常的廉价，你就能想看就能看得到。在英国你是要讲排队，讲秩序的，是讲轻重缓急，按序分配。您如果是很急症重病，一样可以很快看得到医生。 对，所以呢，才到英国来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就给我说，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难受，你一定要 装也要装成你自己已经快不行了，然后还命格一线的状态，然后去找医生，他会给你及时看。如果说你去的时候你状态还很好，能说能笑，医生一般会让你排队，一般排队的时间按星期来算，两个星期还算短的，对不对？左医生。 Absolutely， 这个太有感受。 我插一句话，我不知道是我们那个地方的诊所，还是这个适用于英国所有诊所。早晨8点钟，7点59分，打电话，我很多次都能抢到上午10点到11点，就2个小时我就能给我看。 那你算很快的。 这是他们的诊所告诉我的，他说你要是想当天看，你就得早晨打电话，就是那个他们每天都有那个就那个 slot， 对对对， 他都有那个留那么几个，他完全是看先后。 对，我医生是要补充一下，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种是 general 的还是就我这个 schedule 需要。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要看 GP 的话，你可以 walk in，我就要给，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中国人嘛，我一定要跟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非常 elegant， 非常有耐，其实相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比较 gentle 的，但我们要去跟在英的华人要去跟在英的其他 race 的人要去抢这个 NHI 的服务，那我们就应该去要求 GP 我要看病，你就直接去找他就好了。如果你真的很想去，打电话给他，我一定要见你，他也很难拒绝你。其实， 就比较严重了，一定要去看。那可能就，但是我曾经听说过，你知道吗？曾经听说过有朋友得了阑尾，然后特别特别疼，然后去看了这个英国的 GP， 让他排队，可能要排2个星期。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应该是缺表演天赋。 OK， 我同意一部分 Tiger 的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是表演天赋吧。首先这个诊断有没有确定很难讲，但如果是急性阑尾炎，会有些可能会痛到危及生命的，那一定是进急诊系统，会很快的得到治疗。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并不比中国的会慢太多。我们有一个 psychosis， 这种情况下直接就进急诊，这已经疼到扶着墙都走不了路的时候，你往地下一躺就半昏迷状态，他不会不管你的。 对吧？白求恩是从西方来的，我们说实话，这个救急救难的， 有部分变成了慢性阑尾炎，用抗生素可以控制，那就变成慢性，也是可以保守治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开一刀，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你需要开刀，一定会很快给你看。另外一点，其实英国要帮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外的医疗体制就是反驳一下，尤其英国的这个医疗体制比美国的要好太多。那英国如果你是有可疑肿瘤的话，英国有个制度是62天的制度，如果我们超过62天把你治疗好，就到了这个 bridge time， 我们是会被罚款的。就如果你是疑似的，比如说出现了血尿，有可能怀疑你会有膀胱的肿瘤的话，我们必须要在30天内给你下明确的诊断，62天之内给你初次治疗，这个速度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并没有，你看你周围等是好像慢嘛，但62天处理这样一个病，其实我 处理个癌症算 很快。对，我觉得在中国也 关键是免费，中国也快，但是中国是要钱的。 我们中国现在就是，我不是要吐槽啊，其实我就是说讲一个我自己的好朋友，是一个女士，病说出来是个胆，听一下挺可怕，就是卵好像是在子宫里边有一个 肌瘤， 对，还是良性的，并且就是那个病如果放到这个英国，可能像古医生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这是一个不是特别就是看过之后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病就处理了。然后我这朋友在医院里边浑身上下挂满了各种吃药的，这化验全部走了一趟，在医院躺了2个礼拜。 你说在中国吗？ 在中国。花了将近3万人民币。然后回来以后他又在这边找安全，所以我这边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有点不太，这为什么这样过度治疗？他觉得是过度治疗。 可能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夸大其词，但是我们国内是这样的。 国内因为还在起步，我要帮国内的说几句话，因为国内的这个现代医学西医制度才建立了30年，它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靠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建立起来，因为国家是没有掏钱的，导致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那您刚刚说这个3万块钱治疗子宫肌瘤是有点过分，那我具体病情我并不清楚，没法评价，而且中国也有很多医院，有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医生，很难具体去评价。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中国的人情世故在英国也同样适用。如果遇见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一定要表现得非常严重，然后去看医生。同时，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也需要准备一些中国生产的药，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对于那些来英国旅游的中国朋友，也需要了解一些英国的医疗体系，以免悲剧的发生。 对，但你知道，就是我那个得阑尾的那个朋友，他后来是怎么一个解决办法呢？就是坐了一飞机回国，然后回国做的手术。 这样的患者就是我听说过的，在英国的不是个案， 就蛮 就是 不少中国人 排不了这个队了，等不了了，我就是一张机票，我回去治。 对， 回去呢，这么说吧，回去以后。中国人情社会嘛，管不过管多大的弯，战友还是同学，总是先能找个床位，先能挂个专家号，我回去就是给我看，我能做到这个，在这儿得等着，等着心慌，你知道吗？ 英国也是人情社会，您要是找到医生的话，有时候也会排队排快一点。 所以认识医生多么重要呀！ 其实这不是一个，我们不是 native， 你知道吧？这个 native 跟 native 就是我很多人讨论，我们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主流，我没有办法成为主流社会。我说再过多少年也啊， 这 你还是在病院。 我会变好的，就像现在印度人去找印度医生看病可以插队，我在中国已经在英国已经看了很多中国病了，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所以认识医生很重要。 你医生微信一定要扫。喝酒吗？我改天喝酒。不上班的时候我请你喝酒。我真有好酒，8000多人民币一瓶的。 好，太期待了。 好酒， 太期待了。 其实说到这，我还想另外一个朋友还也是吐槽，就是说他呢，来伦敦旅游。然后呢？结果就被狗给咬了。 这边 被狗咬了之后呢？ 狗应该不怎么咬人吧？ 就不小心这么被狗咬了，然后还流了血，然后呢，就去医院里面去看，然后医生也让他看，但是等了大概3个小时，就他到时候那血都已经干了，然后呢，就陪他去的那个朋友呢，就说又着急又觉得很好笑，说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说被狗咬了之后自己也慌啊，然后也得觉得很疼啊，可是这个啊，这个好像给他看病的医生他又不着急，就一直慢悠悠慢悠悠的，然后他在那等。顾医生，你能解释一下这种情况吗？ 他是在 GP 还是在 A&E 还是在急诊啊？ 这个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可能在 GP， 那首先你被狗咬了是一定要打狂犬疫苗的，肯定要打狂犬这个针的，那如果是流血的话，咬到应该不至于说一直流，不是 ongoing bleeding 的话，其实问题不大。那他可能有更重的病人在处理，或者有已预约的病人，他就会把你放到后面。他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毕竟这种公立医院的服务是免费的，那您就得。国外的医生相当于公务员，那你就他是有一定的权利的，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等。 等。 在国内的话是一种服务，是一种市场，那你就是你掏钱了，你有可能把自己当上帝去看，你就可以享受更快的服务，这是双刃剑。 哎，古医生再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假如牙疼，其实疼得死去活来不行的那种，比如说。智齿有时候智齿很疼嘛，拔了智齿怎么样？因为我曾经就有智齿发炎，就哎呦疼的，简直人都快不行了。那假如遇到这种情况在英国的话，那我可以去看急诊吗？然后他给我打针打消炎药吗？ 可以的，这个虽然我不是 dentist， 但是如果你疼得很痛的话，会有发炎有跳痛，说明你有感染了。那你英国你是不用去牙医的诊所的，你可以去公立医院，那里边你会接到牙科的 registrar， 那是免费的，而且很快给你先用上抗生素和止痛针，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更快的办法，把你刚才吃那药吃2粒。 我觉得那还是疼啊，那就是32个小时。 你的属于昏迷状态，你还是记得疼的感觉吗？ 那就千万别自己加量了，更加容易出 side effects 了。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在英国的话呢，作为中国人还时不时得备一点咱们中国带的药，对吗？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备，就不用说， 我自己都带了。 听这个广播的，不管是学生，还是来务工的，还是在这儿来旅游的，每个人手边都会带药，并且一定会带活派酸、感冒药、什么消炎药，这几样必带的，这肯定会带。 很聪明。 哎，那说到还有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来这边旅游，时间是短于6个月的签证的朋友。 那他们如果在英国旅游遇到一些情况生病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现在的签证里面没有短于六个月的。严格意义上讲，在2015年十月份习主席访问英国之前，所有的签证都是六个月，每次都是你要签旅游签证，他就是给你六个月。可能你所提交的这个旅游计划是两周的，他不会只给你两周，他会给你 6 months。但是从2015年那个就是习主席访英之后呢，这个政策变成了一次性两年。85英镑，人民币合700多块钱，这一次性就给你两年，两年可以多次往返。啊，多次往返，所以说现在所有就是从那之后来的，就等于是每申请一次拿两年，但你每次来单次不能超过六个月。 OK， 对， 那如果是这样，就单次不能超过六月的这个朋友来这儿旅游，突然病了，在英国看病怎么办呢？ 我有亲身的这个体会，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过来帮助家里人，就是等于他邀请他的家人过来，然后腿就是不小心 断了， 送的急诊 ，OK， 然后收了1800多镑， 就没办法，就是 马上就打了，就是那个东西是他这件事情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然后那个阿姨应该也是上了年纪了，她这个腿到现在没有任何，就是在这边做的， 对，就是说那就是 收费了， 来 就很 在 收费 叫的 ambulance 直接拉走以后做的手术，就人摔断腿以后就没有动，在躺床就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因为他们家里也有懂医的，就至少就没有挪动他，没有动，直接就是拉走以后做的手术，只是后来收费了。 他这个一般的收费都是后来要求收费，当然我不应该教大家那么具体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比较老实，大家会把这事后寄给你的账单，然后我们把费用交了。实际上很多外国人，我是指非中国人啊，也是非英国人，他回自己的比如说非洲，他不交钱，他是你他根本催不到你。本来后来英国人发现他们会去催账单，后来发现这个催账单的体系可能要花更多的钱，后来干脆他们就不催了，所以在2015年才开始收所有的签证，收这个签证的时候就让你交一部分的费用， 对，并且他把它放在了你申请 时候 填签证表格的时候 就要， 甚至是你要先交 IHS 费， 对 你去移民局好 appointment 递交的时候，你的表格护照这些东西就不用说了，你一定要拿到那个 IHS 的 payment 那个 confirmation 的东西打出来，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申请，你才能申请。 对， 中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比较这个 乖， 比较 tricky， 不说就说很多中国人在外面会钻空子，实际上我要反驳，因为在英国这么多 国家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甚至我觉得中国人更老实。当然来旅游看病的话，最重要的问题是语言问题，你可能会觉得你看医生你听不懂，但大家要知道 NHS 实际上是有100多种的语言服务的，你去到他的 reception desk 的时候，你要说我只讲中文，我需要帮助，那这个医院和这个 trust 就会给你找会讲普通话或者广州话的人来给你翻译，或者说打电话，医生拿了一个电话听筒，你拿了另一个听筒，他会打到一个 interpreter 的公司， 对， 然后 翻译公司 帮你这样交流， 这个我见过。你可以申请的，只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就怕说 不 清楚， 不知道普通的英语还好说，因为医院里边但凡问到一种药名、一种病的名字，它都是比较晦涩的，就是这个单词可能都发音 都不知道。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真的要看病，可以申请，就是刚才古医生说的服务，它是 free 的，这就是 council 和政府提供给你的。 这个医院在掏钱，这个你大人 医院在掏钱，你就直接说没有，不算什么不好意思啊，什么天吗？你说我需要一个翻译， 不 就会给， 会一定会给你。 那有可能出现，这正好这阵儿翻译比较紧张，那也可能排队。 对， 因为翻译的原因，可能往后等一等，这可能 没错，说的对，排队， 因为康索的翻译是有数量的，注册在康索的翻译，你就算广东人、马来西亚人也是要有资质的，有 license 的，要证给你或者那个你所的那种证照，你才能当翻译。 比如说你来 King's College Hospital， 如果大家知道我在的话，通常我就是 直接找你， 我就会跑过去帮着做翻译。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很多中国人在英国的医院看病，担心语言不通，你可以要求会中文的翻译来协助你看病。另外，在中国生孩子与在英国生孩子有什么不同呢？在私立医院生孩子又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古医生与 Tiger 也给大家提供了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与意见呢？一起来听一下吧。 比如说你来 King's College Hospital， 如果大家知道我在的话，通常我就是 直接找你， 我就会跑过去帮着做翻译，就被叫过、会有一个这个 team， 就是少种族语言的这个 team， 一个团队 OK， 需要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你们来帮上忙，有个中国病人我们听不懂，然后就跑过去了。 这种兼职会给您翻一翻吗？ 不会， 知道不会， 这是服务了。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比较感兴趣，也是我比较感兴趣，因为两位都已经是做爸爸的人了哈。像 Tiger 有两个孩子都是在， 少说了一个，我是三个。 对，有两个孩子都是在英国出生的嘛？ 对， 三个孩子。 对。 那你会觉得在英国生孩子和在中国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我还真有话语权，因为我老大是在中国出生的。怎么讲呢？ 就中国出生都是在医院出生对吧？ 都是在医院出生的。在中国，在中国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不想 complain， 因为我当时在中国生我们老大的时候，各方面也还挺，也因为在中国，如果家里要有生小孩的话，无论你是不是什么穷啊富的什么的，你都一定会去医院想办法去找到最好的医生，对吧？这是中国人的习惯。那么，就是我们也会去这样做，所以说最后总的来说还是挺顺利的，就花了几千块钱吧，好像记不太清了啊。几千块钱。然后在英国呢，主要是孤独，因为你不太可能具备国内那种阵容，对吧？爷爷奶奶、姥爷什么一堆人等着陪着进。基本上这边可能就是爸爸陪着，就是一个人在里边守着，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得到的，所谓的得到，其实就是说你不用花钱，这还是感觉有医生有护士一堆人来伺候你，然后一个大房间，然后 你看父亲考虑的就是钱，你看这生不是你生啊。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进医院不多，但是这个生孩子他们有一种腰麻，就有一个很细的一个针从那个是背后吧， 对，是 扎进去，还有个小盒子带锁的。那里边好像是锁的是，就是那个量好像很严格的控制。那东西我就一直在观察那个。 那个叫静脉泵啊，是。 我对那个充满了好奇，我一直观察，因为那个东西是用来止痛的。 是。 止痛的，然后就很特别特别细。 硬膜外管。 对，蓝颜色的那个液体的，然后我一直想这个会进入我老婆身体里边会发生什么，你在想这个，因为不懂。 这个在国内也有。在国内也有， 但是 如果延长产程， 对，最主要的是服务还是很到位的。你看我在那里陪床，他还是会给我吃的。最不爽的就是说不让多待，基本上生完没什么事赶紧走。 在英国的 A&E， 包括您刚说的地方，这边的服务好到什么程度呢？您刚来的时候，这里的护士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有橙汁茶和咖啡，你喝点什么呢？就你是家属还不是病人呢，就看到家属在等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服务了。 所以就你生孩子也是免费的，就是这个 NHS 免费是全免的，并且我跟我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因为老大是剖腹的，在中国，因为时隔很多年生老二的时候呢，这边有反对的保守，反对剖腹，他们就是 顺产， 就是坚持让顺产，但实际上是顺产对我，其实对我太太来说，她是第一次顺产，其实就是中间还是出了一些，就是没有力气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原来本来这个阵容是两到三个人在那儿的，后来他们那个就是进行那个床拆除以后，然后又进来四五个人，后来就是说应该是采取一些有七八个人吧，应该是做了那种侧切的手术之类的、 哦、 啊，然后才快速，因为小孩他必须在一定时间的，肯定是有那个他有承受的责任的，就是我的当时在感受，因为我做不了什么，我只能让人陪着、 嗯、 但是他们肯定判断就是需要、嗯、他肯定有这种 procedure。 对， 好像据说在英国是比较支持，就是产妇是顺产，也非 对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让大家做剖腹产， 对 吗？ 对。 那好像在英国还有私立医院这个生产，对吗？但这个收费也是相当之昂贵。 我觉得这个要问古医生了，我不知道私立医院收多少钱。 其实不管我就说所谓的国外支持这个顺产，这个国内一样支持顺产，是顺产还是剖腹产还是看病人的症状。 嗯， 你像国内有些帖子就会说告诉大家不要侧切，但我们在国外我们会很相信专业，我们相信医生，那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国内反而会不相信，因为你自己掏了钱，你总觉得我还有的选择，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吧。私立医院的这个生产不是每一个 consultant 都去这样做，有些教授他也不愿意去做 private， 因为只要你是要该要剖腹产了，这本来就是很急的，你不用去私立医院一样能找到很好的医生给你做剖腹产，所以我不大懂啊这一块。 我其实更不懂，我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说、 嗯、 这个剖腹产跟那个顺产到底它的优劣，就是从专业角度来讲，为什么顺产会好？ 泰哥，你在问我一个极其巨大的一个问题， 是吧？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有专业上有很多。 因为民间只是觉得好像顺产的孩子会更聪明啊，什么成绩，就我觉得都是无稽之谈，我觉得完全就是 所谓的说顺产会聪明，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大脑头部经过了这个阴道的挤压，会出现什么样的不同？但关键其实这个剖腹产还对跟产妇自身的条件太有关系了。 嗯， 有些产妇你是不适合顺产的，你必须只能剖腹产，你要保住妈妈的命啊。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看。我不排除国内可能在早期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因为他不赚钱这个医院就垮掉了，可能会说 鼓励大家剖腹产， 他不会鼓励了、 哦、 一定不会鼓励，但是说可能这样来得快，有很多人也会，很多产妇也会选择我要快一点直接剖了算了。 嗯， 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从一个最 general 的一个常识来讲，如果在古代的话，在很久以前如果有剖腹产很早就有的话，那么这种难产的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它至少会大幅降低，因为它可以顺 着 把它取 出来。说的太对， 对吧？ 说的太对 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其中一个 general 的一件事。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是给各位听众，就是如果是要来英国读书或者生活或者是旅游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遇到一些突发生病的情况，那该怎么办？然后来英国，比如说要来读书的孩子们，是不是首先一定要把这个 GP 注册好？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来英国生活已经快七年了。那天突然有一个朋友，因为他才过来，那么孩子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就给我发微信说：“呀，在英国看急诊是打多少个号码？”我想了半天，哎，我不知道的是都是哪个号码呀？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嗯。 Ambulance 的号码我也不知道，但是对于学生，可能学生听众可能也挺多，作为学生来说，你一定要去在自己的校医室注册。 嗯 啊，这样子就是免费的了。 对，好像急诊的号码也是999。对， 急诊可能不999，不只是急诊吧，各种生命遇到危险啊、恐暴啊、袭击啊，甚至你这个你驴友出去爬山下不来了，你洪水灾，你是所有的这种生命遇到威胁或者周边环境，你完全都可以打999。还有一个是101吧，非紧急，你们家门开不了了，要换锁啊，或者说是一些不是很紧急，但对你个人很紧急，你可以打101。 我自己没有打过，反正您要是来英国呢，绝对不会有人把你扔下不管，要去要这个，我要 argue， 我就要999这个服务，我要 ambulance， 你是一定能找到的，只是语言可能是个问题，你需要会懂英文的人帮帮你。 对， 嗯，对。哎，我觉得今天跟Tiger 还有古医生聊了之后，突然觉得对这个医疗体系就不会像想象中听到的抱怨那么可怕了。因为以前像我这种不怎么去医院的人，就觉得可能就是去那边就漫长的等待。那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哎，他的服务还是有他不错的地方，因为 以前会说啊，英国免费治疗很好，那对于我这种不愿意就是不怎么去医院的人来说，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我觉得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让我对英国的这个医疗体系有了更多的认识。那也非常谢谢古医生和 Tiger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英国在医学方面的点点滴滴。那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再来从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古医生的这个专业，再来和大家具体的聊一聊。 No problem。 好的， 对对，还是希望大家健康，希望这个家里不要有病人啊。 对， 那个监狱不要有犯人。这俩头， 监狱里不是有犯人， 希望大家 都跑到社会上了。 我的意思是，监狱里头没有咱家的人，医院里头也没有咱家的人啊，就这意思，平安健康。 没错，那有钱。少到医院去花，没错。 和医生当朋友，到酒馆见面，别到他工作单位见面。 非常乐意。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谢谢，拜拜。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英国看病喜灾忧灾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编辑博学多才的艺术家珊珊，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孩子。下期节目让我们再会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It's gonna be